work. OKRs are not a silver bulle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substitute for a strong culture or for stronger leadership. But when those fundamentals are in place, they can take you to the mountaintop.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your life for a moment. Do you have the right metrics? Take time to write down your values, your objectives, and your key results. Do it today. If you'd like some feedback on them, you can send them to me. I'm john@whatmatters.com. If we think of the world-changing goals of an Intel, of a Nuna, of Bono, of Google, they're remarkable. Ubiquitous computing, affordable healthcare, high quality for everyone, ending global poverty, access to all the world's information. Here's the deal. Every one of those goals is powered today by OKRs. Now, I've been called the Johnny Appleseed of OKRs for spreading the good gospel, according to Andy Grove. But I want you to join me in this movement. Let's fight for what it is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we can take OKRs beyond our businesses. We can take them to our families, to our schools, even to our governments. We can hold those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We can transform those informations. We can get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if we can and do measure what really matters.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英文演讲给听完了。来回答一下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留的那个思考题，你还记得那个题是什么吗？是 What are the considered good results? 哎，到底什么算是好的结果呢？ 那么这个在演讲中呢，他就说 Let's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hows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注意到如何实现。你看这个 how 它就用成为一个名词，而不像我们平时说 how do you do 这个意义上的 how 哈，就是如何去做。Remember, the hows are the key results. 啊，这个如何去做呢？也就会直接导致最终的关键性的结果。That's how we meet our objectives, and good results are specific and time bound. 啊，这就说了。那么这个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得到好的结果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好的结果，是第一个标准叫 specific， 是具体的。And time bound， 第二一个目标呢，就是有时间性的。也就是说，你定了一个目标，你不能说，哎，我就特别泛泛的是指未来以后，一定是要截止到某一个时间，怎样怎样。They are aggressive but realistic。那么这些目标呢，虽然很有野心，但是呢，又很可行的。Realistic 是可行的。They are measurable and they are verifiable。这个好的结果就是可以测量，并且呢可以证实。Those are good key results 啊，这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的这个对于好的结果所具备的衡量标准。那么接下来呢说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your life for a moment 啊。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讲呢，制定的目标，他说我希望你们都想一想自己 ，Do you have the right metrics？ 啊，你自己是否也具备很好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Take time to write down your values, your objectives, and your key results. Do it today. 咱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把你的价值观写下来啊，还有你的这个目标，啊，还有你的要达到的关键性结果。那么今天就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这个演讲哈，它其实有一个技巧，就是最后会落实到行动中。有许多人说我写个作文，最后我结尾不知道怎么结了啊！你看人家怎么结尾的呢？就是落实到你的行动中，今天就来写下来。 嗯， 啊，那比如说个人，大家不妨也思考一下，对吧？你的人生 ，your life 啊 ，think about your life for a moment. Do you have the right metrics？ 你衡量自己是成功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吧？有好多人就认为，比如说我有钱了。啊，我有房了，我有车了，这是他们的 matrix， 所以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不一样。这个 matrix 就是度量标准， 没错。 这个 matrix 给大家拼写一下啊，是 metrics。 对，它是来源于名词 meter，